988製作。公寓的秘密，編劇曾毅恆，第三集。 呼吸中的養分，帶有憎恨，威逼這麼過分，我卻忍不憤，別再試上來接近。早走失的信任，那次質問，口中所講責任，從來沒上心，想掌掴你後換來興奮，沒法抑壓心裡想說請你趕快點死，用我一切可怕醜惡方法看你筋竭力疲，如何摧毀你然後忘記，我給你的痛如此失控，這傷勢誰敢觸碰，每一次也出手竟這樣重，給我的愛是否應用，還換來大聲指控，撕開皮肉心肝雙手獻奉，有種愛只會跌倒失重，跌傷了才懂得痛，痛得你情感反覆愛被操控，可惜到最後才懂，你已傷得太重。 契媽，俊源，我唔搬啦， 吓、啊？ 我要留喺星空公寓。 哎呀，你唔搬啦！哎呀，真系好咯。 系咯，点解改变主意嘅？ 如果我就咁搬走，咪真系逃避。我觉得我应该勇敢啲去面对我老公嘅死，所以我选择留低。 你都讲得啱嘅，要勇敢面对。 总之你留低咧，我哋就安心啦。 契媽，其实我想下呢，我都是好不舍得你的。 埋口乖。好，今天我再煮一些靓餸给你吃。 哇，我昨晚才吃了你丰富的一餐，你想吃肥我咩？ 就是。如果你要呢，我餐餐煮好料给你都没问题。 哇，契媽你咁锡我，俊源会唔会呷醋㗎？ 梗係唔会啦，我都有分食㗎嘛，係咪？ 以后有契媽同契哥照顾，我嘅生活一定会好好。 呢位咧系许太 Connie， 早晨， 住喺八楼噶，佢成日都同我喺呢一度做早操噶。 Hi Connie， 我叫思婷啊。 思婷，欢迎加入我哋嘅早操团啊！每朝做一做早操，人都精神好多噶。尤其系呢个靠近山嘅公园，一边做运动，一边吸收啲分多精，想唔健康都几难啊。 我真系好耐都冇出嚟做运动啦。多多指教啊！ 你跟住我哋做就得噶啦，好易噶。 做早操虽然唔难，但系咧要跟足步骤做咧，先至对身体有益嘅。嚟，跟住我做，嚟咁样，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二，几好啊！ 出咗一身汗，系咪好舒服啊？ 系啊，哇！估唔到做啲咁简单嘅早操都可以出咁多汗噶，我而家成个人都精神晒。 讲咧，饮啲水先。 哦，唔该， 思婷啊，你咧多啲跟我哋出嚟做早操，包你好快忘记啲唔开心嘅事。 系啊， 又系嘅，成日屈喺间屋度，真系会乱谂嘢噶。我以后会多啲同你哋出嚟运动。你哋有啲咩活动，记得要叫埋我啊！ 一定一定，呢个拜六啊，我哋会去行山，你 join 我哋啊！ 哦，行山好喎、运动量更加大。契妈，一齐咯！ 啊，行山啊！哎哟，我惊我脚唔掂喎。 哎呀，琴姨你得嘅，附近嗰座山唔会好难行噶咋，而且嗰边嘅风景好靓，睇到云海噶、一齐啦，一齐啦！ 系咯，一齐去啦！放心，我哋会睇住你噶。 咁好啦，趁你哋喐动多啲，我呢个老阿婆都后生十年啦。 哇，何止十年啊，简直后生廿年啦。 真系夸张啊你！ 诶系咧，叫埋俊贤一齐去咯。佢平时有冇 join 你哋一齐做运动噶？ 佢唔 join 我哋啲女人仔嘅。 啊， 佢中意一个人跑步噶。 哦， 喂喂喂，我寻晚整咗啲芝士蛋糕同 cookies， 有冇兴趣去我屋企试下？ 哦，我好想试啊！但系等阵我要隔篱栋楼做清洁，唔得咯。 系唔紧要，我留俾琴姨你啊。思婷咧？ 好啊。不过啱啱做完运动就要食啲咁高卡路里嘅嘢，系咪？ 有时生活咧要平衡一下嘅。点啊？蛋糕好唔好味啊？ 嗯，好掂啊！啲 cookie 咧都好好食啊！ 多谢多谢，我都系啱啱学识整嘅咋。 哇，你啱啱学识就整到咁高水准，你真系几有天分嘅、啊。 边有咧夸张？ 妈咪，我仲要食多一嚿。 嗱，青青，你唔好再食啦吓，你已经好肥嘟嘟噶啦。 我仲要食啊！ 嗱嗱嗱，食呢啲 cookies 好啦，芝士蛋糕听日再食。 嗯。 喂，唔准扁嘴啊！妈咪都系为你好咋。不然你吃到成个大肥妹咁，你的同学仔会笑你的。 青青，听妈咪话啦，听日再吃好冇？ 好啊，你哋都是为咗我好啫，我都唔想变大肥妹。 嗯，青青乖啦，爹哋同你玩蛇棋啦，好冇？ 好啊，我一定要赢爹哋。 嚟啦，嚟啦，嚟！ 你嘅女兒真系得意啊，佢几岁啊？ 八岁噶啦。佢有时好难搞噶，今日咁听话咧，可能因为有外人喺度，佢唔敢发窿你啫。 细路女系咁噶啦，其实佢都唔会好肥啫。 你唔知噶啦，如果佢要咩你都俾佢咧，以后佢就爬上你个头。 嗯，咁又系，细蚊仔系唔可以中嘅。 嗯， 其实佢都好听你先生话哦。 系啊，有时我搞佢唔掂啊，咪叫老公对付佢咯。都唔知系咪人哋咁讲。阿女咧就系个老豆嘅前世情人，所以感情比较好啲。 呢啲嘢你都信嘅？睇到你哋一家人咁开心，真系羡慕啊！ 你都得噶嘛？ 嗯、 sorry 啊， 我冇嘢。 其实你真系好坚强啊！遇到咁大嘅打击都可以勇敢面对。 人始终都是要生活的，唔到你唔坚强。 嗯，我有个朋友咧，同你嘅遭遇差唔多噶，佢咧就冇你咁硬净，仲患咗忧郁症添，每日都要靠药物控制住个情绪。唉，见到都心悒啊！ 呢条路的确唔易行噶。 嗯， 得闲介绍你朋友俾我识啊，我同佢咁上下遭遇，可能我可以开解到佢咧。 好、啊。 Yeah! 呢次你好彩咋，我哋再玩多盘啦。 好啊，爹哋啊！ 喂喂喂，你哋亲唔亲我哋玩啊？ 好啊，妈妈、思玲姐姐一齐嚟玩啦！ 嚟啊，我哋去啦。 九八八制作《公寓的秘密》。 呢条山路系咪冇咁难行啊？ 系啊系啊，几好行，几好行。 嗱，你两个慢慢行啊，我喺山顶度等你哋啊。 哦，好啊，等阵见。 哇 ，Connie 都行得好快喎、 啊，佢行惯咗啊嘛。 喂，契女啊， 啊， 你哋真系犀利啊，竟然叫到我嘅俊贤嚟同我哋行山、啊。 妈妈，我都好中意行山嘅，好冇？ 唉，系，你中意。行山啊，但是呢你不喜欢亲埋我哋嘛，都是契女的魅力够大，一叫你就嚟啊。 我想他是不好意思拒绝我吧。 我想住好久没行山了，咪陪下你们行下咯。 多些人一起行下倾下开心很多的。 梗是啦。 哎是呢，听契妈说你有成日跑步的，你有没有 join 过马拉松啊？ 马拉松有啊，不过都跑不到什么好成绩。 你跑几公里的？ 跑个十公里和21公里。 哦，我之前呢是有跑过5公里的，都跑到死下死下咁。 哎呀，这些东西啊多些练习就没问题的啦。 哎，不如以后我跟你一起练啦，我想挑战跑21公里啊。 是不是认真的？记得啦。 哎，你老行咁快啊。跟不上啊。 哎呀，契妈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跟仲贤太好谈，忽略了你添，对不住啊。 唉，你哋啲后生啊，净系挂住倾偈，唔使理我噶啦吓。 嚟嚟嚟，我陪你慢慢行啊。云海噶， 好似仙境咁啊！ 诶，俊源啊，我哋喺度影相啦。 好啊，不如用我手机自拍啦。 哦，好啊，嚟啊，你企埋啲啊，镜头向高啲。嗯，系啦。 嗱，我影啦。 嗯，睇下靓唔靓先。哇，唔错喎，再影多一张啊，呢个角度。 诶，不如我哋行过去嗰度影啊。 啊，好啊。 诶，琴姨。 嗯。 哎呀，点啊？你 OK 嘛？ 嗯。冇咩气啦！ 第一次行系咁噶啦，你行到嚟山顶都算唔错咯。呢度嘅景色咁靓，你唔同佢哋影相？ 费事，佢哋都冇叫我。 唔好闭翳，我同你影啊！ 俊源啊，我上网买咗个标靶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安装喺天台度啊？ 哦，好啊，我多10分钟上嚟啊。 嗯，我等你。 嗯，搞掂，呢个位置啱啱好。 嗯，你真系醒啊，唔该晒。 举手之劳啫，系咧，你不嬲有订飞镖噶？ 我好多年前好中意玩嘅，仲参加过比赛添，攞到3名。 原来你咁犀利噶，睇唔出啊！ 好多嘢都系睇唔出嘅，不过我都好耐冇玩咯。最近上网睇到标靶有大平卖，觉得天台呢个角落好似好适合安装。咁咪买嚟玩下咯。 咁我而家咧就要睇下你嘅飞镖实力啦吓。 吓，我真系好耐冇玩噶咯，应该好差下。嘿， 哇，争少少中红心啦，真系有实力噶。 啊，原来我仲掂噶，再嚟再嚟。 中咗，我要封你做飞镖女神啊！呢次。 喂，你都一起玩啦，不如我哋比赛咧。 好啊，嗱，不过你要让下我噶。 好啊。陈俊源，我又赢咗啦！你真的要好好检讨下啦。 这个飞镖女神我怎么赢你啫？ 唉，估不到我这么久没玩都还有些实力。 证明你的眼界还是好好。 可能我天生有3只眼。 三只眼？ 乜你以为你是封神榜的三眼仔杨戬啊？ 我想做哪吒多啲咯，踩住个风火轮飞嚟飞去。 哪吒嘅发型好得意噶，我帮你搞搞佢啊！ 哎呀，你咪搞我啊！其实讲真啦，你先至适合做三眼仔杨戬，知唔知点解？ 嗯，点解啊？我好似佢咁型？ 嗯，唔系，系因为。 九八八制作公寓的秘密。 妈妈， 喺天台做咩啫？我系叫咗你唔好上去嘅。 冇。帮思婷安装啲嘢啫嘛。 诶，做咩嚟？手震震嘅。 吓、啊，哦，可能头先安装嘢嘅时候用力过度啫，冇嘢噶。啊，系啦，我去冲凉先。 喂喂喂，我仲未讲完噶，你做咩成日同阿思婷喺埋一齐啫？ 边有成日啊？ 啲隔篱邻舍成日睇到你哋喺天台倾偈，讲你哋嘅闲话啊！ 哎呀，你唔好听佢哋乱讲啦。 系，我知道思婷系几靓女嘅，同你又咁啱倾，你对佢有好感都系正常。但系佢啱啱就死咗老公噶咋？如果你哋咁快就一齐，唉，真唔系几好咯。 妈妈，我都冇同佢一齐，我哋只不过系倾得埋嘅朋友咋。 咁你就避忌啲啦，唔好成日同佢出双入对，免得人哋讲你闲话得唔得啫？ 得啦得啦，我以后见到佢，搵我走啦。 哎呀，好声好气同佢讲，发乜鬼脾气啫？ 头先你做早操冇离心机嘅，有心事啊？ 唉，咪烦我个仔同思婷嘅嘢咯。 你系咪听到啲八公八婆讲佢哋有嘢啊？ 你都有听到啊？咪叫我个仔避忌啲咯。点知啊，佢仲发我脾气啊！ 咁会唔会系你个仔真系中意咗人啊？ 唔会啩？ 好难讲啊！我见到佢哋行山嗰阵咧，有讲有笑，几合拍啊！而且思婷咁靓女，睇中佢都唔出奇啊！ 唉，虽然我都几中意思婷，觉得同佢好投缘，当佢系契女，但系佢啱啱就死咗老公噶咋，仲死得咁离奇，冇理由咁快有新恋情嘅。 咁又系，唉，不过男女感情嘅嘢咧，要嚟就嚟噶啦，好难讲噶。 唉，总之咧，我就唔赞成佢哋喺埋一齐啦。你同思婷都几熟噶嗬？你帮我探下佢嘅口风啊，睇佢系咪对我仔有意思 吓？我问佢啊？ 你知啦，我身份尴尬啊，好难开口嘅。 好啦，我即管问下佢啦。我整咗 tiramisu， 请你食，俾啲意见啊！ 又有蛋糕食啊！多谢晒啊 ，Connie 啊！ 嗯， 你再整啲甜品俾我食咧，就嚟食肥我噶啦。到时我做多多做粗都冇用啊。 唔会嘅，你咁识 keep fit， 少担心啦。 唔系咁讲噶，年纪越大，新陈代谢就越慢，冇咁容易 keep 噶啦。 哎呀，你至卅几岁惊咩啊？我四十几都未惊啊。系咧，你有冇打算揾翻个伴啊？ 哦，点解突然咁问嘅？ 哦， 你有人介绍俾我？ 哦，随便问下嘅啫。咁想八下睇你准备接受新恋情嚟啫嘛？ 你系咪听到啲闲言闲语啊？ 冇啊， 我都知噶啦，好多隔篱邻舍唱紧我同俊源啊嘛。我哋只不过系好倾得埋嘅朋友，唔系你哋谂嘅嗰啲关系啊。 哦，系咁，俊源都几好仔啊，又孝顺、啊，可以谂下嘅。 我谂琴姨唔会想我哋一齐咯。 点、哦、会啊？ 好多嘢我明嘅，而且我老公又走咗唔系好耐，我真系冇心情拍拖啊。 咁又系嘅，唉，唔紧要，咁就等多一排，收拾下心情先。横掂你都仲后生啊嘛， 可能我明格克夫冇男人咁要我咧。 哎呀，你都信呢啲？翻嚟啦，你呀、啊、最近放工翻嚟都心事重重嘅，做嘢压力好大呀、 啊。系啊，好多嘢做，做极都做唔完。 唔紧要，咪慢慢做咯。不过咧，翻到你屋企就唔好谂公事，嚟快啲冲翻个凉，好好休息啊。 唔得啊，等阵仲要 send 封 email 俾客仔。 吓、啊，仲要做嘢啊？老公啊，我有啲嘢想同你商量啊。 有咩事啊？ 阿女咧最近嘅成绩越嚟越差，我又想帮佢揾翻个好啲嘅补习老师。 好啲嘅即系贵啲噶啦，又要几钱啊？ 一个月500蚊， 补习都要500蚊，你当开金矿咩？ 一个月500蚊你都俾唔起，你经理嚟噶嘛？ 你唔好喺出边做嘢，唔知道出边做嘢有几辛苦。最近公司可能要减薪，我哋真系要悭啲噶啦，唔好成日整呢样整一样请人食，搞到自己好阔绰咁。 你咁即系话我乱使钱啦？我整嗰啲甜品食都系想氹你同个女开心啫，咁都有错？ 你整俾我哋食冇错，但你唔使为咗要面成日请人食噶。 我都系想同啲邻居打好关系啫，会使你几多钱啊？如果你咁计较嘅，我以后咩都唔整。 你发咩脾气啫？其实如果你肯花多啲时间教清清读书，都唔使出边搵人补习啦。 你真系讲我喺屋企咩都冇做，净系识得使钱啦、 啊？我唔想同你嘈。 而家系你想同我嘈啊？你系咪好唔满意我啊？ 算啦，如果你系都要嘈嘅，我出去，费事你嚟。 喂，喂啊！ Rebecca 又讲帮我买洗发水 ，message 唔复，打电话又唔接，哎呀，直接去揾佢啦。咦，嗰、那个好似系 Connie 嘅老公、啊，佢咁夜喺呢层楼做咩咧？ 秘密第三集，导演郑美英，配音曾心怡，叶思婷、叶如君饰演，琴依、沈桂常饰演，陈俊源、杨万里饰演 ，Connie 张晓彤饰演，许敬文、黄伟毅饰演，青青关舒韵饰演。